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咧可以啊讲下一个翻到去啊喺珠海打高尔夫球嘅体验嚟嘅。咁成日都话喺香港打高尔夫球梗系贵啦，因为咧教练费又贵啦，地点又可能远少少啦，咁啊收费方面所有嘢都系高昂啲嘅，但系翻到内地打波咧，就真系相对教练物美一啲嘅，而且咧内地嘅教练咧，亦都系攞晒证书，好专业嘅。今次咧就去到一个点咧，就系喺珠海附近，咁一个高尔夫球嘅园区啦，入边咧真系唔好讲笑，一个大家觉得咧都颇大嘅园区咧，入边拥有咧廿几间唔同嘅高尔夫球学校，咁你只需要咧买一买个优惠券。咁讲緊呢可以体验价呢其实大概九十几蚊人民币就可以喺其中几间嘅呢个高尔夫球学校呢就打一个钟头波。一个钟头九十蚊人民币打真场喎、即係落去driving range 嗰度打喎。咁你真係喺香港除咗某几个 NGOs 做出嚟嘅呢个高尔夫球场係可以做到咁价廉物美，其实都做唔到咁价廉物美㗎、即係大概贴地价或者贴近市民价。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啦。咁不过即係入面当中牵涉嘅操作都系你要喺某一啲嘅支付平台去畀咗钱先，或者喺一啲优惠平台揿咗一啲叫做 coupon， 咁用团购嘅方式去做呢个操作呢，咁就有机会相对用緊头先主持人阿欧讲嘅价钱 under 100蚊人民币你就可以打场波咯，或者有个教练跟你去练习一下咯。咁不过都戴返个头盔，其实呢当地嘅教练都好识 sell 客嘅，佢都会同你讲你啲姿势呢咁样就做得唔好啊，点样会做得好啲啊，咁你有冇兴趣一次过买晒十堂啊，到第十一堂就送俾你啊，又或者一次过买晒十堂啊就平啲啊，因为正价嘅收费呢，嗱我又讲下正价嘅收费，就大概呢都要去返200几蚊人民币一堂嘅，当然都系比香港有机会平一啲嘅，但系你计埋过桥费啦，即系港珠澳大桥嘅过桥费啦，计埋泊车啦，计埋时间成本啦等等，有机会又同香港即系差唔多咯。咁所以咧，大家都系精明消费者嚟噶啦，货比三家咧就必须噶啦。大家去比较下，了解下先。如果你真系对呢项运动有兴趣嘅话，咁你了解下咯。咁如果话唔系，阿欧我都唔中意打呢啲高尔夫球，好闷噶。我细个都觉得打高尔夫球好闷噶，我旧时细个打传媒杯都只系打篮球、踢足球噶。但系依家人大咗，你就觉得啊，系好 focus 咁样打一个波仔，几可以训练到自己嘅专注力、个专心度咁样。咁所以即系又有多维度嘅一啲学习咯。好，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咧，香港艺术发展局啊，艺术顾问喺呢个艺术教育范畴啊，吓喺个中乐，哇，好显赫嘅一个成就噶，佢系旭红教授啊。早晨，旭红教授。 早晨，早晨。 小弟咧就有机会睇过啦，你嘅古筝嘅表演啦，简直系好厉害嘅，用琴音疾走咧去形容咧，就绝不为过啊，吓咁样。 多谢晒，多谢晒，高奖高奖。 系咁啊，不如等教授去讲下咧，因为我除咗想介绍你系香港艺术发展局嘅艺术顾问之外咧，我仲想讲一个 title 嘅，呢个 title 咧就系我过往咁多集嘅嘉宾咧都冇拥有嘅，就系国家一级演员。嗱，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至咧，我听紧啊，我自己节目嘅监制或者台长，唔系话旭红教授系古筝高手嚟嘅咩？点解会用演员呢个字咧？咁演员喺香港咧，就一定会觉得系 actor 啦、actress 啦，即系一啲攞金像奖噶啦，好似郭富城啊、周润发啊咁样等等。但系原来喺国家嘅层面，个演员系点嘅诠释咧？我交俾你讲下好嘛？ 好啊，好啊。咁简单介绍下，其实呢、這个级数咧就系、是、我哋系大陆嗰边即系对于我哋所有从事表演艺术嘅。所以统称叫演员，包埋嗰啲譬如话好似嗰啲拍戏嗰啲啦，电视嗰啲艺员啦，包埋我哋演奏嘅，因为我哋都系有演喺入边噶嘛，所以我哋所有统称都系叫演员。咁呢个咧就分几多级嘅，咁最高级咪就系国家一级。不过佢系由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咁样升上去嘅。 明白啦，我睇翻咧，旭红教授咧就拥有专业资格，就系国家一级演奏员啦，就系古筝方面啦。咁你自己咧，亦都系上海音乐学院咧，即系古筝学位毕业嘅。嗱，呢啲成就咧，都可能系紙張㗎啦，但如果你有機會睇下旭紅教授嘅表演咧 ，performance， 你就知道咧，哇，真係好厲害嘅一個古箏嘅彈奏。但係我又想問下你咧，點樣由上海以至江蘇咧，一路咁樣嚟到香港去發展咧，或者將一啲好嘅中樂咧帶到嚟香港啦，以至嚟緊會喺灣區嗰度有個好龐大嘅一個有機會慢慢互聯互通啦，或者咧點樣將中樂由香港推广翻去湾区咧，我呢个就系、是我好想喺今集节目同你一起探索一下嘅，交俾你讲下先啦，好嘛？ 咁其实我好细个就开始学古筝噶啦，咁系青少年时期咧都系参加好多啲比赛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很好好嘅磨练嚟嘅。咁其实细个时学古筝咧都几辛苦下嘅，咁搭车啊、搭船啊去搵老师嘅，咁六点出发，十一点先到咯。 哦，即系要攀山涉水去一个训练基地或者学习中。 即系揾老师，即系我请，即系请老师啦咁样嘅。咁佢嗰度去学，所以每一个星期都有咁样。其实好艰辛咯，不过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对自己一个锻炼嚟嘅。咁所以呢啲系借你呢个时间啦，都系感恩下我哋即系爸爸妈妈嘅支持啦，同埋好多嗰啲支持我个老师啊。成长过程中呢啲老师咧系好紧要嘅，系啦。咁就到咗我中学毕业嗰阵时咧，就考入咗上海音乐学院。咁上海音乐学院咧就系、是、我系古筝专业啦，咁就系、是本科嘅，就系、是、四年嗰啲学士学位咁样嘅。咁、其实喺大学入边咧，对我来讲咧就系、是完全就系拓展同埋提升咗我对音乐嘅认知。咁呢四年大学我哋唔单止专业古筝之外啦，咁啊，仲有譬如话中国音乐史啊、外国音乐史啊、艺术概论啦、作曲啊，即系作曲入边啲复调啊、视唱练耳啊，包埋哲学啊，即系我哋仲有嗰啲文乐嗰啲合奏科嘅。咁我当其时个老师咧就系、是、著名嘅指挥家夏飞云老师，夏飞云老师都有系我哋香港都嚟有 系啊，都系演奏啊，系啦， 好犀利噶。咁我作曲嗰头咧都好有限嘅，就投嗰个梁祝，你知啊？ 梁祝协奏曲啊嘛，系啊， 何展豪老师，即系我作曲系同佢学嘅，所以我觉得好荣幸，啱啱系嗰阵时 間，即係兩位大師都喺度，係啊，咁可以同嗰啲學習，係啦。 即係咁啱就喺上海音樂學院，係 啦， 係 啦，讀書嗰陣係啦。咁其實仲要學文高啊、古典文學啊、哲學啊，同埋英文呢啲好多呢啲課程嘅、 嗯， 所以我覺得係對於一個你專你唔係就係齋彈噶嘛，係 啊。 你對於音樂上邊好多其他啲認知咧，你一定要提高噶嘛。 當然啦，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欣賞音樂嘅人啦，即係點樣中樂西用咧、 嗯？ 就係、是、近呢幾年咧，就可以叫活化啦，或者多啲 fusion 嘅嘢。譬如你會聽到好多叫做香港中樂團會同一啲大師級或者一啲流行歌手做啲 crossover。有陣時我哋聽嘅時候都覺得好賞心悦目啊，好讓我哋啊唔係淨係覺得中樂得黃梅調嘅啫，或者得梁祝嘅，可能啊佢可以同阿軒仔嘅《櫻花樹下》做到一啲好好優雅、好別具風格嘅一啲樂章出嚟。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咪覺得好。粤语嘅歌曲咯，系嘛？啱唔啱啊？玉红教授， 啱，完全啱。其实我系啦，系嗰、那个中央电视台咧，春节咧佢有一个戏曲晚会嘅，咁佢哋有邀请我去表演，咁我当其时就同大提琴 系 crossover。得我哋弹咩歌咧？我哋系弹京剧啊， 哦、 一个入边一个曲牌。系一首叫《望海空》啊，所以嗰次因为嗰阵时好早期噶嘛， 嗯、 即正经啊嗰啲，因为未试过， 系啊， 即古筝同大提琴一个即系可， 但系仲要奏京剧、啊， 系啦， 嗱，即可能心机听你觉得哇咁震撼嘅，系啊，就系、是、咁震撼咯， 系 古筝加大提琴奏京剧、 啊，系。其实系好多，即系所以其实早好多年前我就已经有即系呢啲 嘅演出经验咯， 系开始做紧呢啲噶啦，即系中西合璧点样去跟住其实嚟到香港之后咧，仲加多，我做呢啲 crossover 嗰啲仲加多， 系 啦。 譬如咧，你最记忆犹新嘅，你自己喺香港做过一啲 crossover 演出系点样的？ 好多嗱唔单止我自己弹，譬如话嗰啲咩时代歌啊，我将时代歌编咗佢，咁跟我。嗰、那個樂團一齊去表演嘅、 啊， 都好受歡迎， 是是是 因為佢熟啊，啲觀眾可以跟住 一齊 唱 嘅 喎， 係 啊， 有陣時候我哋都忽略咗，譬如啊中樂，我一定係正正條條咁坐喺度去聽咁樣啦，或者古典樂都西樂都係咁嘅，正正條條聽咁樣，但係原來觀眾。可以成為你樂器嘅一部分， 完全可以。 其實唔係更好咩？咁 好好，同埋我就覺得對於推廣嚟講係仲好嘅。同、 嗯、 埋我做咗好多咧，譬如同書法啊，同、 嗯、 中國畫 係啊， 雕塑啊，同埋嗰啲中國嘅瓷器啊， 瓷、 嗯、啊，青花 係青花瓷 嗰 啲， 係同嗰啲藝術家合作，我哋係用 live 嗰啲，即係現場嗰啲。譬如我呢邊彈古箏，咁佢哋就現場寫書法啊，或者畫畫嗰啲瓷嗰啲。老师咧，佢系自己烧出嚟嗰啲瓷啊，佢唔系出面买嘅，系自己烧成嘅嗰瓷上边画画。佢画完画之后咧，佢仲有烧嘅，如果唔系嗰啲颜色会甩噶嘛。即系同佢哋就 系 现场，跟住有啲观众咧可以。你中意弹古筝都得，系啊！你话诶、哎，我想知道下点样，咁我去教你。咁嗰边话写书法，老师去教你。你同老师一齐写都得。 系啊， 其实呢啲形式嘅我做咗好多场， 系、 啦。其实嚟紧我都去做，嚟紧九月即系国庆啊，其实都系国庆嘅节目嚟噶。我去做一个同中国茶。 哇！ 古筝就珍茶会 live，、其实呢个 live 系我嘅系列，我十几年前就开始做噶啦， 系 啦，就系香港。 到时我可唔可以有机会入去又茗茶又品音乐啊？ 完全可以，嗱，我第一邀请你啊！ 即系当然啦，即系亦都可以嘅话，open to public 俾好让心机旁边嘅听众可以多了解系嘛？ 我即系有现场品茶嘅，系啦，咁我都准备好，跟住啲茶都系靓茶嚟嘅， 好好啊， 系啦，咁都有啲说明咯，咁讲解咯，系 同埋庆祝国庆，咁饮啖茶，食个包都好开心啊，系咪先？系应该高高兴兴地去做呢件事。 做过好多呢啲，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嗱，暂时咧同阿旭红教授咧讲住咁多先啦。嗱、 okay ， 我哋听首啊有中国特色嘅流行曲。 转个头翻嚟咧，同旭雄教授讲下，即系你喺艺术教育嘅工作啦，特别喺艺发局嘅顾问嘅工作究竟系点？第二，点样将爱国主义嘅教育透过音乐啦，或者中乐啦，去同我哋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嘅新生代去培养啦，或者去教育一下啦，好唔好？我哋下半集讲多少少呢个范畴嘛。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上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往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指尖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会考虑市民负担能力、社会接受程度以及将资助集中弱势社群等几方面，调整急症室收费，并采取有加有减原则。認為加價並非減少輪候人次的唯一方法。他說現時急症室收費遠較家庭醫生便宜，造成誘因令到患者一有不適即時走到急症室，相信價錢肯定是其中原因。盧寵茂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被問到現時夜診服務是否不足，有意見提出增設24小時門診。卢颂茂话：如果要将门诊服务时间延长至，犹如便利店，随时总有一间喺阻紧，代价会相当高。认为医生护士属于宝贵资源，唔希望调配公立医护人员全晚等候患者到场求诊。内地居民赴港澳购物免税额将会由现时5000元人民币提高至12000元。連同可於口岸免税店購買3000元免税商品，額度合共15000元。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形容，增幅已經是很大進步。本港零售業界很靈活，既然免税額加至12000元，業界亦都會推出更多售價與這個額度相若的產品。相信新措施可以幫到不少行業。出席同一個節目的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認為，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夕公布相關安排是中央給香港的一件大禮，現在應該先做好自己，又說會繼續爭取開放更多自由行城市，惠及香港各個行業。一名2歲女童懷疑被遺棄在旺角， 警方今朝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在区内拘捕女童的31岁母亲，她正系被扣留调查。警方昨晚大约7点接获报案，话一名女童被发现在洗衣街儿童游乐场内徘徊，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女童没有表面伤痕，送往广华医院留院观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渐转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现时咧直到上午嘅11:40，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系中环及湾仔腰道隧道去博览道嘅支路咧系暂时封闭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直至到11:40，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系中环及湾仔腰道隧道去博览道嘅支路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屯门湖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蝶景路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屯门湖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蝶景路嘅快线咧，而家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现代法国之前就其实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些的民族我们那时候叫做高卢民族的。在罗马用的拉丁文呢，原来这个高卢和公鸡呢都是同一个名字的，高卢雄鸡 Le Coq Gaulois。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电台节目有好多种，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是 RDHK CIBS program。 Namaskar， 不过由社区人士自家制作，就只有 CIBS 的电台节目。 都不是说一申请就实有得给你开咪做节目的，要看看来申请的节目构思有没有人上网比例赞好先得的。 果然一语中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进行网上公众投票，网址是 cibs.rthk.hk。 看啱想正的电台节目节目教师，俾个 like 佢，咁就有机会真系成为 CIBS 第47、48季嘅节目喺大气电波播放。 喂，上网投票啊，你快啲得唔得嘅啫？7月7日截止噶啦。 CIBS 人人广播。 近年多咗好多朋友咧入手一啲多功能衫裤，究竟清洗同埋保养方面应该点做好呢？ 手洗就当然系最好啦，因为减低佢嗰个衣服嘅损耗啦，咁其实系会最好，因为其实防水衫其实佢都系一块布料，佢面上面咧再加多一层嘅防水涂层嘅啫。咁如果越少嘅摩擦嘅话，其实对件衫嘅保养咧系会越好嘅。 要了解多啲多功能衫裤嘅资讯，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继续回来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啊，旭红教授。哇，原来呢你2000年到啦嚟到香港啦，咁样其实都哇即是帮助了我们很多叫做学生哥呢去学习中学的。我见你在个学校那里呢都有很多不同间学校，其实你都有入去帮他们的中学团去指导一下，是不是玉红教授？ 是。 是啊。 其实呢我不单止是指导，我其实有就受邀请啦，帮啲学校呢要开啲中学嗰啲班。 是咯是咯，我就是见到很多咯。 有几间学校我都要去帮他们开班。 是 啊。就是不单止是古筝的，还有其他乐器的，二胡啊、扬琴啊、笛子啊，类似的。 校际中乐节，那你咪是常常住在那里做那些评分的咯？玉红教授是不是？我想问。 这个其实我就是很多那些大赛就做评委的，这个是 不争的事实来的。这个是 校际音乐节呢就是他们有个宗旨，我觉得都挺好的，我都觉得挺认同。他们为了公平的嘛，所以他们 不用我们香港的老师去做评判，他们全部都是外请的，譬如说是大陆那边请，或者是东南亚地区有些比较知名度的老师请来做评判，我就觉得 咁好好喎，咁样， 所以我冇做 过。哦，因为都惊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即系话可能呢啲学生系你个系统教出嚟嘅，咁你又评高啲。哇，好好啊！嗱，点解我特登讲呢个议题咧？都扣翻嚟系香港艺术发展局嘅艺术顾问啦，讲嘅就系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就系唔系想白啲咁样讲，唔系想私相授受。我哋真系想将个中乐好一代一代传承落去，而唔系求学求分数，系第时我哋香港嘅学生哥喺个中乐嘅起码一人一中乐，即系我知道系有呢个推广嘅。嗱，我玉红教授，我就真系想问一下点样咧，即系喺艺术发展个范畴啦，再可以咧深而更深咁样加入爱国主义教育喺当中咧，嗯。 嗯，好。其实呢个问题呢，其实我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做呢方面嘅 工作。 工作啦，係啦。咁就我都不时都去举办一啲呢讲座，叫咩呢？古韵新律演讲。咁呢个演讲呢，其实係一边讲一边去演奏嘅。咁譬如话我由古筝嚟讲啦，即係喺每一首作品入面嘅呢，佢都係有即係即係蕴含咗嗰啲中国的个传统啲，譬如话地方戏曲啊、地方民歌呢啲素材噶，咁先有一首作品嚟噶。所以我想通过每一首嗰啲作品咧，去诗词歌赋咧，去讲解中国嘅历史啊、地理啊、人民精神啊，吓以呢个古筝作为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嗰个深厚土壤，拥有即系有二千几年历史嗰啲民族乐器啊，啲内涵咧，与中国嗰啲气韵啦、中国嘅风骨啦、中国嘅精神啊，咁啊结合，所以我觉得你嘅问题好好， 系啊，希望即系都真系可以透过乐器啦，容让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啦，远胜地了解到啊，其实爱国主义教育系乜嘢一回事，而我哋认识翻自己嘅国家咧，亦都系不为过啦，系咪先？即系我哋身为中国人，了解我哋自己国家多一点系必须嘅，系啦。咁啊嗱，但系除咗古筝之外咧，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旭红教授咧，你嚟紧的一些演出或者是有些什么可以跟我们去讲一下，除了刚才上半集讲说有茗茶的演出，你会不会跟其他的中小学生有多些不同的古筝的一些表演呢？ 其实这样呢我已经做了几次的了，叫中乐齐齐玩。 中乐齐齐玩是怎样的一回事？讲你听下先。 我的构思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学紧中乐的那些学生啊，佢哋需要一个平台俾佢哋去即系展示一下，咁俾佢哋有一个信心，有个鼓励，可以继续学啊嘛，系嘛？所以我呢个平台系俾嗰啲咧中级嘅， 即係唔使彈到，學咗練彈到好，但係你可以差唔多一首歌可以完整彈落嚟，所以我有呢個平台《中國齊齊玩》，咁係全香港嘅。即面向全香港嗰啲學中國啲學生， 係 啊，咁梗係誒，我啲老師如果推薦啦，佢覺得啲唔錯嘅俾我都得，咁我已經做咗幾次噶啦。 哦，好好，咁嗰個演出場地喺邊度噶？我哋作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我又想去欣賞一下，有冇機會噶？我想 有機會嘅嗱、其實呢幾場咧，我都有用。大部分都是国庆嘅，即系国庆嘅节目入边嘅，系我哋荃湾国庆嘅节目入边去做嘅。咁、其实都系一个爱国教育咯， 系 嘛，系啦，所以我可以有仪式咁样去做嘅。 冇错，冇错。 咁、下次如果有，我都可以即系麻烦你帮我宣传下。 咁需要啦，即系如果系免费嘅话，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以多啲去感受，亦都系一件好嘅事嚟 嘅。 同埋我知道近呢十年咧，其实香港市民咧，即系讲真，即系回归之前，可能大家。听西乐多啲嘅，或者听爵士乐多啲嘅，但系近呢十年咧，大家对中乐咧系多咗一份情怀，同埋咧就系多咗一份了解啊。头先譬如旭雄教授讲嘅古筝啦、唢呐啦，或者一啲大鼓啦，中国嘅扬琴啦，依家好多小朋友学扬琴学得好出色噶，真系即系嗱，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了解中学。中樂嘅，除咗我第一個女朋友都係學古箏之外咧，係啦係啦。咁其實咧，我對中樂咧就係嗰陣時嗰個女朋友咧，啲指甲咧就會有好多白色嘅嘢咁樣啦，係啦咁樣啦。跟住佢就有演出過一次嘅，因為佢都係讀傳統女校嘅，咁嗰陣時就佢有學啦。咁我已經覺得哇，其實都幾好聽。不過咧，佢慘嘅，佢咧要孭住嗰個古箏咧，就孭到痛。咁我細個都有幫佢手攞啦，但其實我自己啦，我都係細粒嗰啲男仔嚟噶嘛，我都覺得好重嘅，其實一個古箏。 所以學古箏咧，就係呢樣嘢真係辛苦啦。係 啦， 好聽就好聽啦。所以我哋次次，我真係有親身體會啊嘛。呢啲， 所以我都有體會，即係我唯一同古箏嘅結連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幫佢攞住個古箏。係 啊，好辛苦，真係好辛苦。我哋每一次出去表演啊，每一次去出去咪做出 show 表演嗰啲，或者比賽嗰啲咧，攞古箏係真係對我哋嚟講。所以我哋咧，你知唔知啊？你睇我哋彈琴嗰時好靚， 好優。啊、 但你知唔知道、其实我哋个个都叫女汉子。 系啦、你哋即系如果有啲攞古筝或者攞扬琴嗰啲真系不得了啊！我仲要讲少少怀古嘅嘢咧，因为当年咧，其实香港咧得几间国货公司咧有得卖古筝嘅啫。嗱，咁嗰几间国货公司咧就其实都几贵嘅，咁亦都冇依家咁流行咧。你唔好话喂，依家网络世界啊，我就咁喺个网嗰度打古筝啊，佢两日之后就喺深圳寄落嚟啦， 系啊，冇 错，系啊，嗰、那个时代唔系咁嘅，嗰、那个时代就喺国货公司，有啲好中意中乐嘅人咧，就譬如啲笛子咧，得两三个牌子拣嘅啫，你学中国笛子啊，你系嗰几款就 系 嗰啲噶啦，咁咧嗰啲笛子未有膜嘅， 系啊。 咁嗰啲好似我都好識咁，係咪啊？突然間 咁識嘅咧，我啱啱想問你，你有冇學過啊？ 我有學過嘅、但我真係唔夠膽喺啲真係識嘅人面前咁班門弄斧啦。 冇，你講得都啱嘅喎。 係啦，咁嗰陣時咧，嗰啲燒嗰啲。膜唔係，所以嗰啲笛子嗰啲膜咧，你都真係要翻去內地，譬如喺廣州啊或者深圳啊，你去買先買得到。所以呢啲都係一啲童年回憶咯，對於我嚟講。但係依家學中樂 好 方便 啦， 係咪？ 係啊，你唔單止上網，你其實係香港周圍都買到㗎。係 啊， 係啊，呢啲全部都齊曬㗎啦。 同埋我哋舊時學咧，真係老師教你先會識啦。依家唔係幾多視頻，幾多短視頻啊？當然佢哋正唔正宗，我唔敢講。旭雄教授你去评一评啊！呢短视频有阵时教嘅嘢系咪真系合河车，就交俾你去讲下啦。 因为短视频佢系短啊嘛，咁短通常即系。精华嗰个嘛，咁、所以点解我哋话而家就系、短视频你可以有，不过咧、都系live 睇嗰个现场嘅系仲好嘅，咁呢一首歌你就去完整嘅咁听咯，咁、你出嚟嗰啲可能感觉去仲唔同啲嘅， 系，但你会唔会都拍下上载下啲教育视频咁样噶，需唔需要噶？我想问， 其实我有好多演奏嘅视频， 系 网上边，咁 有啊，特别央视嗰啲啦。 即係頭先你講，即係有講話啊，譬如同大提琴嗰啲演奏做京劇，你其實只要喺翻內地嘅一啲視頻網，你已經可以揾翻啦。係、 哦、其實我好多嗰啲表演視頻，大陸嗰邊都揾翻，香港都有。你只要 打你个 名 字 就得噶啦，系啦， 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睇睇啦，系啊，转个头听完阿旭雄教授好努力。在近排就喺呢、這個叫做藝術發展嗰度啦，就多做推廣啦咁樣。嗱、邱雄教授，我最後想問你一樣嘢，就係、是、你覺得灣區啦，同埋香港，即係嚟緊個中樂嗰個交流可以係點啦？而你自己又可以付出啲乜嘢喺當中咧？ 嗯，你問嘅問題都非常之好， 多謝多謝， 係啊，都係我好想講嘅。咁出頭嚟香港嗰時咧。我是人才輸嚟香港嘅，咁其實嚟到之後咧，我最宗旨就係我有推廣中樂啊。咁推廣中樂嘅呢段時間咧，我就覺得我哋香港喺中樂方面咧，真係推廣得好好啊！啊，你就算觀眾你都係不停喺度增加咗啊！你因為你多咗啊嘛，係咪？中意中樂嘅人都多咗，係嘛？係啦。咁其實我而家係思考緊，其實我哋應該係培养我哋香港本土嘅，即系高水准嘅中国啲人才出嚟吓、啊，即系我觉得普及已经到咗一个，即系嗰个质个质理量嘅质理已经到咗一定噶啦，应该需要一个质变，系啦，系质嘅提高，系啦，咁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好似香港冇人才，我就觉得唔系。你要向下面去睇、 嗯 啊，所以我做一啲學生嗰啲工作，我做咁多咧，又教咁多學生咧，我就知道唔係嘅，香港有人才，睇你點睇，你睇唔睇到？第一，你睇到之後，你點樣去培養佢？唔、 嗯、 係培訓，係培養，係、 嗯、 咪？兩個字完全唔同嘅，養你就俾佢養分啊嘛，係各方面嘅養分，你唔係嘛？你唔而家佢話你攞咗咩嘢？我哋有啲咩金錢嘅支持？我覺得呢個係一方面，做一個方面即係人為嘅一啲關懷，呢、這個好緊要，精神嘅支持呢、這個好緊要，因為其實音乐呢一方面咧，无论系边度咧，都系比较艰难啲嘅，即系从事呢一门嘅都系比较艰难啲嘅。但所以你要有一个精神嘅支持喺度噶，系、嘛？人为嘅关怀喺度嘅，咁你可能有啲金钱上嘅支持啊，咁啊，先有可能去有即系有个质变咯，咁样吓系啦。 即系质量上可以提供到一啲好嘅中乐家。 系 喺香港嗰度， 我希望推啲我哋，即系推多啲我哋本土香港嘅呢啲中国家。咁、其实我哋中国系由你话最高级嘅，应该系国内嗰度嚟嚟噶啦，系咪？你好 似 我系觉得，哎，唔好意思啊，我即系林谦虚啦，系啦。咁嚟到之后做推广，我都希望我哋香港本土嘅即系好成功嘅演奏家可以翻去内地。要將我哋香港呢啲去帶俾內地人去睇我哋嘅香港嘅中樂係發展到點樣嘅？呢、這個就係個好好嘅交流嘛。 嗯，聽得明白啦，亦都咧，即係用呢一句嚟結束本集節目咧，我就深深感受到個互聯互通，亦都知道教育工作者喺當中咧嗰、那個苦心啊，係、啊，嗰、那個苦心就係我哋學咗啲嘢，點樣再去回饋翻國家，以至做到個互聯互通。是啊，这个是重要的，我觉得都 最重要 的。如果不是就是一个资源浪费了。 是 啊，即是我自己是义工。 如果不是，我就觉得国家培养我，那就是西藏了。是吧？我应该是为他给国家的嘛。 没错没错，非常认同。那非常期待迟些旭雄教授的演出啊，即是同学生哥的演出，茗茶的演出我都很期待。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听一下即是旭雄教授的一些古筝的演奏，绝对是可以好等你星期六的早上呢是过着一个悠扬乐韵的早上。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旭雄教授，多谢你，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口咬定你。 笑，要严肃点，记仇我有一手，要去北欧过冬，不可以反口，来避我欺负，同时受我。朝着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世间少有的手，觉得多幸运，愿意不计代价跟你换一生，来避我欺负，同时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要苦，用微笑与好 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 其实我哋爱我哋嘅国家，我哋同时亦都要爱我哋嘅香港。香港亦都由不同嘅社区组成，我哋嘅家就喺社区当中。咁所以爱国、爱港、爱社区、爱家咧，其实一脉相承。 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头先同大家涵盖咗七一有咩玩，下集咧留待阿 O 咧再带一啲新嘅湾区议题咧同大家去分享，好嘛？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你哋收听。 错我身边谁熟